Oh, 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清晰，听见最

的复杂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放了忘 了 是随地热烈地热爱天天都那么灿烂在午夜上山数一数街灯最爱雨下不举伞共伴在沙滩里一起踏出足印静静到美丽傍晚情迷是流泪说爱你永久最爱每夜畅谈 能随时随地默默地道歉心中不满都照办扮做运气好说你最平凡说你庆幸得清晚静静任他喜爱只要大声称赞但是莫说没时间能随时随地要借去耳朵要听分道以行 每次去爱也浪漫听我讲其实每次去爱也有意难 随时随地热烈地热爱找紧一刹的灿烂浪漫是猛火加许多火酒爱要快乐加惊叹浪漫是不追究相爱怎么分散热后渐冷为何冷能常常怀念偶尔会眷恋有个美妙一晚、 每次去爱也浪漫听我讲其实每次去爱也有意难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化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 See you.